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。司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字长卿。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，故其亲名之曰犬子。相如既学，母吝相如之为人，更名相如，以资为郎，是孝景帝。为武技常事，非其好也。会景帝不好慈父。是时梁孝王来朝，从游说之事，其人邹阳、淮阴梅盛无庄稷夫子之徒，相如见而悦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。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，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，乃住子胥之父。会梁孝王卒，相如归而家贫，无以自业，素与林琼令王吉相善。吉曰：长卿久患游不遂，而来过我。于是相如往设都亭，林琼令谬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上见之，后称病，使从者谢疾，即寓意谨肃。林琼中多妇人，而卓王孙家童八百人，成正亦数百人。二人乃相谓曰：另有贵客，未具召之。并诏令，令既至，桌氏刻以白鼠，至日中夜，司马长卿。长卿谢病不能往，林琼令不敢长食，自往迎相如。相如不得已强往，一坐尽清。酒酣，林琼令前奏琴曰：妾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相如辞谢，为古一再行。是时卓王孙有女闻君心寡，好音，故相如谬与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知林琼从车骑，雍容娴雅甚都，即引桌氏弄琴，闻君妾从户窥之，心悦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。即罢，相如乃使人重赐闻君侍者通殷勤，闻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与迟归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。诸王孙大怒曰：女智不才，我不忍杀，不分一钱也。人或谓王孙，王孙终不听。闻君久之不乐，曰：长卿弟俱如林琼，从昆弟贾代游足为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？相如与俱之林琼，尽卖其车骑，买一酒舍沽酒，而令闻君当炉。相如身自着独鼻坤，与宝雍杂作，敌气于室中。卓王孙闻而耻之，谓杜门不出。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：有一男两女，所不足者非才也。今闻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故倦游，虽贫，其人才足一也，且又令客，独奈何相辱如此？卓王孙不得已，分与文君同百人，钱百万，及其驾驶衣备财物。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，买田宅为富人，居久之。蜀人杨得意为狗奸，世上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，曰：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？”得意曰：“臣一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。”上惊，乃召问相如。相如曰：“有事。然此乃诸侯之事，未足观也。请为天子游猎赋，赋成奏之。”上许，令尚书及笔札。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，乌有先生者，乌有此事也，为其难。无事功者，无事人也，明天子之意。故空借此三人为辞，以推天子诸侯之怨诱，其族章归之于节俭，因以讽谏。奏之天子，天子大悦，其辞曰：“楚使子虚始于齐，齐王西发境内之事，被车骑之众，与使者出田，田罢，子虚过诧乌有先生，而吴士公在焉。坐定，乌有先生问曰：‘今日田乐乎？’子虚曰：‘乐。’或多乎？曰：‘少。’然则何乐？曰：‘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，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。’曰：‘可得闻乎？’子虚曰：‘可。’王驾车千乘，选徒万骑，田于海滨，列祖满泽，伏网弥山，掩兔临路，射迷角林，误于岩浦，割先染轮，射众或多，今而自攻。故谓仆曰：‘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，饶乐若此者乎？楚王之猎何与寡人？’仆下车对曰：‘臣楚国之鄙人也，幸得宿卫十有余年，时从出游，游于后园，懒于无有，然犹未能辨毒也，有乌足以言其外则者乎？’齐王曰：‘虽然，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。’仆对曰：‘唯唯。臣闻楚有七则，常见其一，未睹其余也。臣之所见，盖特其小小者耳，名曰云梦。云梦者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，其山则盘纡伏玉，龙虫绿足，岑岩参差，日月必亏，交错纠纷，上干青云，毗陀坡陀，下主江河，其土则丹青赭萼，雌黄白服，席壁金银，重色炫耀，照烂龙鳞，其实则赤玉玫瑰，鳞民昆吾，坚乐旋丽，软石五夫，其东则有惠普横澜，芷若射干，琼琼昌蒲，江离迷吴，诸浙婆居，其南则有平原广泽，登将悲靡，暗掩潭漫，远以大江，现以巫山，其高灶则生真丝包粒，碧缩清凡，其悲湿则生脏浪蒹葭，东墙雕狐，莲藕孤芦，安驴轩舆，众物居之，不可生徒。其西则有涌泉清池，积水推移，外发芙蓉菱花，内隐巨石白沙，其中 则有神龟交驼，独茂鳖猿，其北则有阴林巨树，偏南玉章，桂交木兰，聂离朱杨，扎里影丽，橘柚芬芳，其上则有赤圆曲柔，渊楚孔鸾，藤远射干，其下则有白虎玄豹，万雁出岸，四象野溪，穷其蔓延。于是乃使专诸之轮首隔此兽，楚王乃驾寻伯之驷，乘雕玉之鱼，迷鱼须之挠毡，夜明珠之珠奇，见干将之雄戟，所乌豪之雕弓，又下伏之敬剑，杨子参圣，先阿为玉，暗结未书，吉灵角兽，林穷穷，促巨虚，一野马而会逃途，乘遗风而射游骑，书身凄厉，雷动标志，星流停机，弓不虚发，众必绝字，动胸达业，绝乎心系，或若雨兽，言草蔽地。于是楚王乃迷结徘徊，翱翔戎羽，览乎阴林，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，卓绝兽躯，单睹众物之变态。于是正女曼姬，披阿西，鱼柱稿，杂仙罗，垂雾壶，必击千咒，迂徐委屈，欲挠息骨，纷纷飞飞，扬溢续血，飞仙垂烧，浮雨衣迷，西虾翠菜，下磨兰蕙，上浮雨盖，错翡翠之微蕊，缭绕玉髓，飘忽忽忽，若神仙之仿佛。于是乃相与缭鱼惠普，盘山薄苏上金堤，演翡翠射俊仪，微增出仙卓意，夜白狐连驾鹅，双苍下玄鹤家，待而后发，游于清池，符文意，杨贵意，张翠为见雨盖，往独帽吊紫背，窗金鼓吹鸣籁，榜人歌声流鹤，水虫骇波鸿吠，涌泉起奔阳会，雷石相击，狼狼磕磕，若雷霆之声，闻乎数百里之外。将西辽者，击灵鼓，起风碎，车暗行，即就对，离乎隐隐，班乎翼翼。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，博乎无为，淡乎自持，芍药之何惧而后遇之，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鱼，鸾歌轮翠，自以为鱼，臣妾观之，其待不如。于是王默然，无以应卜也。乌有先生曰：是何言之过也？足下不远千里来旷齐国，王悉发境内之事，而被车骑之众，以出田，乃欲戮力致祸，以于左右也，何名为夸哉？问楚地之有无者，愿闻大国之风烈，先生之舆论也。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，而盛推云梦以为高，奢言淫乐以显耻靡，妾为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故非楚国之美也。 有而言之是张俊之恶，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。张君之恶而伤私义，二者无一可，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轻于其而累于楚矣。且其东主巨海，南有琅琊，关乎成山，涉乎之福，劝伯谢由孟主，挟与肃慎为邻，又以汤谷为界。秋田乎青丘，彷徨乎海外，吞若云梦者八九，其余胸中增不地界。若乃倜傥归尾，一方殊类，真怪鸟兽万端鳞翠，充任其中者不可生计，语不能明，谢不能记。然在诸侯之位，不敢言游戏之乐，怨又之大。先生又见客，是以王辞而不复，何谓无用应哉？吴士公听然而笑曰：楚则失矣，其义未为德也。夫使诸侯纳贡者，非为财币所以数值也，封疆划界者，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。今齐列为东藩，而外司肃慎捐国于县，越海而田，其余亦故未可也。且二君之论，不务明君臣之意，而正诸侯之礼，徒是争游猎之乐，怨诱之大，越以奢侈相胜，荒淫相悦，此不可以扬名发誉，而是足以贬君自损也。且夫齐楚之事，又焉足道也？君未睹弗巨力也，独不闻天子之上临乎？左苍梧，右西极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渊静其北，中始霸产，出入精卫，封号劳爵，迂于威仪，经营乎其内，荡荡兮八川分流，相背而异态，东西南北驰物往来，出乎交丘之阙，行乎周迂之浦，静乎桂林之中，过乎央莽之野，欲乎浑流顺阿而下，赴爱闪之口，处穷石积堆齐，废乎暴怒汹涌澎湃，必薄密谷，必侧密结，横流逆折，转腾撇裂，烹辟沆瀣，穹隆云挠，宛善交力，余波曲翼，历历下濑，披岩冲拥，奔扬掷沛，临池祝贺，缠着陨坠，湛湛隐隐，烹庞轰刻，节节鼓鼓，赤极鼎沸，池波跳没，玉极飘极，悠远长怀，寂寥无声，似乎永归。然后号咬晃漾，安详徐回，赫呼浩浩，东注大湖，演绎悲池。于是乎蛟龙赤痴，更梦见离，鱼拥前拖，鱼语屈纳，见其卓尾振林奋翼，潜处于深岩，鱼鳖欢声，万物众火，明月诸子，地利江迷，属实黄软，水玉垒科，林林烂烂，彩色浩干，从几乎其中，鸿鹄素宝，驾鹅逐玉，交精玄木，凡物拥渠，真雌交炉，群伏乎其上， 泛银泛滥，随风淡淡，雨波摇荡，眼薄草主，煞札惊早，咀嚼灵藕。于是乎，崇山隆耸，摧尾嵯峨，深林巨木，谗言参差，九宗劫孽，南山峨峨，言至言已，摧尾绝奇，震息通骨，减产勾毒，酣下祸下，复灵别岛，巍巍委会，秋虚绝垒，登将以米，卑池比至，伟容淫欲，散涣一路，停稿千里，米不备注，言以绿会，披以江离，柔以迷无，杂以流移，夫结履攒力缩，接车横栏，稿本涉干，子将穰河，真诚若孙，先知黄历，讲著清凡，布户洪泽，延漫太原，利弥广眼，应风披靡，兔方扬烈，郁郁飞飞，众香发悦，细想不写，掩爱必薄。于是乎，周览犯官，陈判亚物，茫茫恍惚，视之无端，察之无涯。日出东沼，入于西陂，其南则隆冬生长，涌水渠波，兽则幽毛莫细，沉牛主迷，赤手猿啼，穷其向西，其北则盛夏寒冻裂地，设冰结合，兽则麒麟角断，陶土坨坨，穷穷颠袭，踢绝驴骡。于是乎，离宫别馆，迷山跨谷，高廊四柱，重作区隔，华摧必荡，辇道离主，不言周流，长途中宿，遗宗筑堂，垒台增城，严要洞房，俯遥渺而不见，仰攀缭而门天，本性耕于归榻，晚红托于吮轩，青裘咬裘于东乡，象于弯缠于西青，灵羽燕于闲冠，握拳之轮铺于南荣，礼泉涌于青室，通川过乎中庭，磐石镇崖，亲言已清，嵯峨极夜，刻削峥嵘，玫瑰碧林，珊瑚丛生，民玉旁堂，彬彬文林，赤霞薄落，杂插其间，垂髓婉言，何事出焉。于是乎，卢橘下熟，黄柑成凑，琵琶染饰，亭籐厚破，迎枣杨梅，樱桃葡萄，隐夫玉帝，塌塌荔枝，罗乎后宫，列乎北园，一丘陵，下平原，杨翠叶，雾紫荆，发红花，绣朱荣，惶惶户户，照耀巨野，沙塘立柱，画风平炉，流落须臾，人贫病驴，禅坛木兰，玉章女真，长千仞，大连豹，夸条直唱，实业俊茂，攒力从蚁，连卷累微，摧错拔尾，抗衡鹅裸，垂条浮雨，落英翻洒，分容萧森，以你从风， 流利会兮，像金石之声，管乐之音。柴持此志，悬环后宫，杂沓累积，背山远谷，寻板下席，视之无端，究之无穷。于是玄元素词，未觉飞雷，至条渠挠，缠湖护鬼，栖息乎其间，长啸哀鸣，偏翻护经，摇角之隔，言简秒颠。于是乎余绝梁，腾书针，结垂条，戳西剑，劳落陆离，烂漫远迁。若此辈者数千百处，昔有往来，公宿馆舍，刨除不喜，后宫不疑，百官俱备。于是乎背秋涉冬，天子教列，乘漏象，六欲求，托泥镜，迷云旗，前皮宣，后道游，孙叔奉佩，魏公参圣，护从横行，出乎四教之中。古言不纵辽者，江河为曲，泰山为鲁，车骑雷起，引天动地，先后陆离，离散别追，隐隐逸逸，园林流泽，云布雨湿，生皮豹，搏豺狼，手熊皮，足野羊，蒙河苏，酷白虎，披宾文，跨野马，凌三宗之威，下气力之底，靖俊赋险，越鹤立水，推飞廉，弄谢志，隔峡隔，缠猛士，卷摇鸟，射风矢，箭不苟害，解斗泄脑，弓不虚发，应声而倒。于是乎成于迷结徘徊，翱翔往来，逆不屈之进退，揽将帅之变态，然后进坛促捷，疏汛远去，流离清禽，促驴角兽，尾白鹿，结角兔，一赤电，移光耀，追怪物，出宇宙，弯繁弱，满白羽，射游啸，立飞踞，择肉后发，先中命处，衔矢分，翼翼扑，然后扬节而上浮，凌惊风，立海标，乘虚无，与神俱，临玄鹤，乱鲲击，求孔鸾，促俊仪，伏翼鸟，烧凤凰，结渊雏，掩蛟鸣，道尽涂丹，回车而还，招摇乎襄阳，将急乎北鸿，帅乎直指，暗乎返乡，绝石关，立峰峦，过知鹊，望露寒，下棠梨，西宜春，西池宣曲，着意牛首，登龙台，演细柳，观士大夫之勤略，君僚者之所得获，屠车之所淋漓，成绩之所柔苦，人民之所倒计，与其穷极倦绝，精淡设伏，不被疮刃而死者，坨坨急急，填坑满谷，眼平弥泽。于是乎游戏懈怠，置酒乎昊天之台，张月乎交阁之宇，壮千担之众，立万担之巨，见翠华之旗，树灵驼之骨，奏陶唐氏之舞，听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万人和， 山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。巴渝宋蔡淮南渔遮，文成颠歌以举地奏。金鼓迭起，铿锵汤踏，动心骇耳。京无正位之声，韶户五相之乐，阴吟暗掩之音，烟影缤纷，基础节风，排忧诸如滴滴之唱。所以于耳目而乐心意者，离靡烂漫于前，弥漫美色于后。若夫清琴浮飞之徒，绝书离俗，郊野闲都，静装客翅，骈园绰约，柔挠渊渊，妩媚染若，亦独简之余仪，渺言意以虚削，翩跹别谢，与世殊服，分香欧玉，酷烈殊欲，皓齿灿烂，一笑地利，长眉连娟，微地绵渺，色受魂语，心于于侧。于是酒重月酣，天子茫然而思，似若有亡，曰：嗟乎，此太奢侈，朕以懒听于贤，无事弃日，顺天道以杀伐，时休息于此，恐后世迷利，遂往而不返，非所以为祭祀创业垂统也。于是乃解酒罢列，而命有司曰：地可以垦辟，悉为农郊，以善蒙利，颓墙填堑，使山泽之民得治焉。时卑池而勿进，许公冠而勿任，发仓廪以赈贫穷，补不足，恤鳏寡，存孤独，出德号，省刑罚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更征朔，与天下为始。于是立吉日，以斋戒，习朝衣，乘法驾，见华旗，名玉鸾，游乎六艺之右，悟乎仁义之途，览观春秋之林，射离首，兼邹鱼，夜玄鹤，见干漆，在云罕，掩群雅，悲伐檀，乐月虚，修容乎李元，翱翔乎书谱，数易道，放怪兽，登明堂，作清庙，自群臣，奏得失，四海之内，弥不受祸。于斯之时，天下大悦，向风而听，随流而化，喟然兴道而迁易，行错而不用，得隆乎三皇，功献于五帝，若此，故列乃可习也。若夫终日铺路驰骋，劳神苦行，疲车马之用，挽士卒之精，费府库之财，而无德厚之恩，务在独乐，不顾众庶，望国家之政，而贪智兔之祸，则仁者不由也。从此观之，其处之事，岂不哀哉？地方不过千里，而又居九百，是草木不得垦辟，而民无所食也。夫以诸侯之戏，而乐万圣之所耻，仆恐百姓被其有也。于是二子悄然改容，超若自失，逡巡必袭曰：鄙人故陋，不知忌讳，乃今日见教，仅闻命矣。复奏，天子以为郎， 吴世公言天子上林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及子胥言楚云梦所有甚重，齿迷过其实，且非义理所上，故删取其要，归正道而论之。